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既然一年后注定是你的，何不现在就行使权利？现在来北京奥之旅贷款买奥迪，首付低至30%，尊享12期、18期0利息。全新奥迪 SL 最低日供仅需79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西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4月19号，涿州市召开7届市委第6次常委会议，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市政协主席李建军、京南经济开发区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林伟、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由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4月18号，保定市质量与名牌战略领导考核组到涿州市检查考核2016年质量工作，副市长马英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座谈会上，马英就我市2016年质量工作情况做了汇报，考核组对本市质量工作给予肯定，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会后，考核组来到华夏集团，针对质量主体责任落实、质量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等情况进行实地检查。4月14号，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两围整治综合执法组对槐林社区一处违法建设进行重点治理。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Yeah. 网音乐959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95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剑桥，剑桥，一座英国的小镇，拥有10万居民。小镇有一条河流穿过，被命名为剑河，也叫做康河。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指的就是这里。剑桥大学是英国，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是世界上现存的第四古老的大学。走进剑桥，你会发现许多地方依然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历史风貌，到处是精心维护的古老建筑，墙壁上装饰着古朴的塑像，宁静而内敛。剑桥大学在学术方面始终是世界领先的大学之一，如今已诞生近10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学生不仅科研优秀，还参与多种橄榄球、国际象棋等活动，每年4月份还会与牛津大学举行划船比赛。走进剑桥，即使只在里面走一遭，也会感受到一生难忘的文化氛围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让你的孩子走进剑桥当一回小记者，深度游览800年历史大学城，寻访剑桥文化，深度融入英国生活。好音乐959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95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天涯，记着我的爱，我想。 天幸福愉快，无论海角和天涯，记记着我的爱。我想你不是不明白，不是不明白我的爱，为什么狠心丢下了我，多少海誓山盟统统 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首曲风非常温暖的歌曲是来自台湾艺人范玮琪演唱的《最重要的决定》，也是音乐人陈小霞以及姚若龙联手送给范范的一份结婚礼物。一切的幸福都是相对而言的，富人不一定就幸福，穷人也不一定就不快乐。我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是，知足就是幸福，幸福需要经营。其实经营幸福并没有奥秘可言，只要有爱心，有信心，学会简单，学会放弃，懂得知足，经常变着法儿的活一活，你的人生就一定会快乐。另外在寡淡无味的琐碎生活当中，彼此说一点傻气话、俏皮话以及幽默话，幸福和快乐也就会不药而至。这里是睡雅的第六感，继续来听红颜。 君住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小有多一些，去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红颜是荆轲传奇当中的主题曲，胡彦斌演唱的这首红颜并没有关注历史第一刺客的英雄壮举，而是悄悄地溜进了这一个最坚强刚毅的男人的心，去发掘在刚毅的外表之下那一小小块的柔软天地。这也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偷偷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而这样的一腔情怀也全部地倾注到了歌曲红颜当中。继续的歌来自金莎，停电。 太暗了，

雪，谷雨断霜。今天是4月20号谷雨，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快，大大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雨生百谷，清净明洁。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戏剧收尾。我试过完美放弃，却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 淘汰》，这首歌曲被收录在陈奕迅的《认了吧》这张专辑当中。在这张国语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鬼才音乐人周杰伦在一次偶遇里面主动拿出了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全新的词曲创作《淘汰》给了陈奕迅。歌中所描绘的个性和态度一听就知道是周杰伦特意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而说到《淘汰》这份厚礼的时候，陈奕迅也是连连表示真的很难唱，虽然说旋律很简单，歌词也很浅白，但是音域比较广，但他还是表示谢谢周杰伦给了他一个这么好的挑战。继续来听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

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